要注意防暑降温，还要注意防雷防雨。说完北京呢，咱们再看看世界范围内的主要天气情况。从最新的资料分析来看啊，未来几天在世界范围内主要也是降雨和高温天气，对出行啊还有出游啊有不利的影响。先来看看亚洲。在亚洲的朝鲜半岛还有印度半岛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呢，未来这几天啊会有小到中雨。其中呢，在印度半岛的中西部地区，这个降雨啊会比较大一些。目前来看呢，局部地区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另外呢，朝鲜半岛南部还有日本的南部将有高温天气。另外还有双休这两天啊，在日本的九州岛及其南部海域将有这个8到10级的大风。那么未来这几天呢，欧洲呢也有降雨和高温。降雨天气呢，主要在欧洲的北部还有东部，一般情况下都是小到中雨天气。在欧洲的西南部部分地区呢，将会有高温。那么在北美洲呢，主要是美国的阿拉斯加地区，还有美国的中东部和南部。另外呢，还有加拿大的北部，这几天未来几天啊，将有这个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呢，加拿大的北部还有美国的南部，部分地区呢降雨比较大。根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呢，应该是大的暴雨。那么在美国的西南部还有墨西哥的北部，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高温天气。目前来看，在大洋洲的这几天啊，天气还是都是不错的。在澳大利亚的南部还有新西兰的南部呢，是有小雨天气。那么其他地区呢，大部分时间啊天气都是比较晴好的。总的来看吧，未来这几天啊，在世界范围内呢出现降雨和高温的天气啊还是比较多的，这些地方。咱们出游的朋友啊还是要注意关注并注意防范不利天气啊带来的影响。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谢谢黄老师的介绍，下次再会。 好的，再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地图啊， 钱呗， SUV、 女朋友、 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起来，我的爱牵着山脉，奔跑才有了期待，起点写着我的未来。嘿呀嘿呀，终点没有成与败。 站起来，我的爱拥抱大海，超越不只是现在，跑过的精彩依然在。 嘿呀嘿呀， 泪水是胜利感慨。嘿呀， 这是 是成龙和孙楠，包括之后还会有莫文蔚的声音，在十年之前为我们带来的《站起来》这首歌。欢迎各位在2018年8月8号的星期三中午来到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提到这样一个重要的日子，大家今天可能都收到各种各样的推送，我们的心里面也涌起各种各样的激动啊。 是， 这是在十年之后，我们再次回想起奥运的声音。刚才提到的2018年8月8号，往前数十年，它正好是2008年8月8号。 对， 那一天呢，整个的北京，整个的中国都是沸腾的，整个的世界也为之沸腾。 是。 那今天我们在十年之后再来回想那一次奥运的盛况，看一看十年来我们走过的中国之路。那今天在环球旅行家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要通过我们个人的记忆来回忆这十年的变迁和发展。那今天呢，我们很荣幸的为大家请到的这位嘉宾呢，也是经常和我们在节目当中见面的老朋友。作为一个在北京成长的这么一位应该说是体育邮票文化的爱好者收藏者，他见证了北京这十年来的变化，也在当时的奥运会的现场以及各种比赛当中都留下了他的身影。我们通过一个普通的视角，通过一个参与者和亲历者的视角，来和大家一起来回忆十年前的盛世奥运。来，我们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谭怀宇。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欢迎怀宇来到我们今天这个特别的节目当中。刚才袁一在一开始提到这首歌的时候，恐怕很多人的记忆拉回到当时并不是这首歌曲，而是其他的一些音乐声的响起。但是还有更激动人心的是，那一天如果大家正好是在北京，或者说您是在电视机前看那些转播的画面的话，你会非常非常清晰的记得那一声声的呐喊，那一声声的乐声，那可能在这之后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的那一幅幅在我们的鸟巢上空升起的画面，都是激动人心的。这样吧，我们先是用一个声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当时是怎么样一种盛况。 好， 我想我们今天坐在直播间当中的谭怀宇，他可能有不同的回忆的角度， 因为他是在现场。 对， 咱们看都是转播。 来，我们听一听当时的声音到底是如何响起。 每一次怦然心动的声响，每一次光影数字的更迭，都预示着北京奥运的分秒临近。 就让我们穿越时空，一同倒数，用震撼的节奏激荡千年古国的万里疆土，激荡中华民族的奔腾血脉，共同迎接属于中国的奥运时间光耀莅临。 北京绽放着灿烂的心情，见证拼搏奇迹，铸造荣耀巅峰。 刚才听到的这就是十年前的声音，我们正在回忆的就是十年前在2008年8月8号、北京奥运开幕式的盛况。 对，其实08年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时期， 每一个人可能都有一个记忆点。我们先听听袁一怎么说。 我2008年是刚到北京就上大学的第一年， 因 为考进了播音系嘛，所以这一段解说词开幕式是孙正平老师和周涛老师的解说。 对对对对，是的。 后来进入校园里面之后，连续好几年的教材当中都有把这个开幕式的解说词拿来做训练的。 这是很好的教材， 是， 这是来自当时播音系的新生袁一， 当时的新生， 对， 他自己个人的记忆。 对， 我想每一个人可能对十年前的这一幕都有不同的一些记忆点。这样，我们也在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征集一下大家对十年前的记忆。到底你记得最清楚的一刻是在什么时候？ 是什么样的画面？什么样的声音？我们都可以来说说自己的感想。 你说说 啊，我知道怀宇要问我了。十年前其实对我来讲这个日子也是很难忘。那个时候呢，因为在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机会参与到亲身参与到这次转播的过程当中、而且在现场呢，我们知道这个票是非常非常的紧俏的，全世界最难买的票可能就是 它的关键它是实名的， 对，而且它是有抽签、 对对对， 这样一个工作的， 抽的是很复杂的。 我当时第一个感受就是我想那天晚上8月8号可能在8点之前、所有的人，所有的我们的这个市民们，所有的中国人可能都在电视机前正在聚焦那个画面，然后等待那个时刻是很难耐的，你知道吗？ 非常激动， 非常非常，你等的时候你就觉得 忐忑、 还不来，还不开始、还不开始。然后当时那天的天气我记得特别重要、那天的天气是特别闷热， 对，是个闷的天气。 那么如果对比今天来讲，今天已经好得多得多， 昨天的天 好死了。 刚好那天好像是说到我们的整个北京天气呢，处于这个还是暑热当中，那个蒸的那个力度特别大， 对， 然后闷的感觉特别严重， 对， 后来就等到那天晚上在开幕式的时候，大家都很担心说开幕式会不会有雨啊， 啊，对对，是个阴天嘛，对， 后来发现天公作美啊， 那天公作美， 到最后开幕式非常顺利的，我们看到那个焰火绽放的时候就知道，哦，天气非常好， 是是，没错，您说的这一切，都在场外边，我全都不知道。 来，我们听听场中人的记忆啊。 因为那个在场里边看这个表演的话，没有解说。没有任何 解说，是电视画面。 电视画面 。所以呢，这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就是环境，就是让你展开你的想象力， 自己去发现。 对，自己去发现。 哦，是不是有一个内心有一小人正在解说？正在给 没有不知道。就是而且呢，我觉得那个有的解说呢，可能对于时代已经过去的人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他把你带回去了。但是对于现场人来说，那解说可能是多余的。所以呢，那个比如说那个有一个叫中国画轴什么的，打开了之后，我中国画卷，我坐那角度就看不见中国画卷，在旗杆底下正好是那个展刊 盲区。 您是说您当时的座位是在 旗杆下， 鸟巢的旗杆下面坐着？ 对对对，是在那个横着那个最就是最远的那个长边长的那个直径上呢，我就在那个点上。 您最后离旗帜和离旗手都是最近的地方 啊？对，我那个票是 他那照片我们都看着了，他能够。正好的拍照， 来，你要说一下这张照片，这张特别有意义。 这是姚明，因为绝对认不错，时隔多年， 肩扛着国旗， 对对对对。然后底下那小孩呢，是汶川的那个小孩， 是的， 然后头上还有一块那个 头发 还没长出来， 还没长出来 啊？对对对，因为我当时的座位是第11排。 第11排 啊， 很靠前了， 非常。 我能私下问一句，这票怎么来的吗？ 这票是这么来的，这票是抽来的， 公平公正，门票预订单还在。 哦，您还留着这份 必须的。然后呢，他给我的就是我中了哪个都来了，都全都有。 所有的过程您都留下来了， 全都留下来了。 这张门票预订单就是我们平时去就是营业厅什么办理业务的那种纸张，非常薄， 无碳复写纸， 就是十年过去了依然这么平整，连折痕都没有。 因为我把它给尘封了，因为那个十年，这十年 太棒了， 只有今天才有拿出来给最好的朋友分享，才那什么，因为 自己还清晰可 见。因为比如说翻译一直对这事有疑问，说你怎么能中到这种票？我告诉你，这里头有一个小奥秘，就是它有一个抽奖的一个手册，这手册 购票参考手册， 我看了一个星期，这里的秘密我解读了它。 哦。 然后它里头有个 bug， 它 bug 就是你抽票的时候，它第一个是选项，第一个是，然后后面是备选。我发现我如果不选备选的话，我跟别人走的路不一样，别人走的是之字形，而我走的是直线，所以我所有的备选全没选。于是 就跟填高考志愿 调剂， 对， 服从调剂， 不服从调剂， 我不服，一律不服从。那个，所以呢，我当时拿了5个身份证，我爸、我妈的，我弟、我弟媳妇的，再加我，一共5个身份证，5个身份证全中， 太厉害了， 全在这儿呢。 这就是提前做了功课，去阅读了，去了解了这个。 而且我呢是不相信网络，我一定跑银行去拿那个 手填 这5份单子，我填了一下午。特别认真的， 功夫不负有心人。 所以呢，最后 就是全都中了， 中了 啊，全 都坐在很好的位置了 啊，不一定，那个是服从分配的， 那个必须服从分配了，因为我们知道资源相当的紧俏和有限， 对对对。 如果在今天十年之后再问您，当时您坐在旗杆底下看奥运会开幕式，您记忆最深刻的是哪一个画面，或者您自己内心的声音？ 有好几个画面，说好几个吧，一个是。歌唱祖国，就歌唱祖国是一个孩子那个声音，那小孩就离我就十米远，就这么着一小孩在那儿说是假唱或者不假唱，那都不重要了，关键用孩子的声音唱歌唱祖国，那种穿透力直接就进入灵魂了，而且周围没有声音，没有解说，然后远处是56个小孩，56个民族嘛，就是那个。站着一个大国旗，慢慢的走过来，旁边只有一个还是两个，就是拍摄的那个人员，就这么走过来了， 距离很近的。 而且我记得当时是黑场那个状态，只有那个小姑娘的红裙子， 对对对，红裙子， 整个场面非常 没错，小姑娘梳了两个小辫儿， 小羊角辫 啊，对对，小羊角全是安静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和你。 我和你 太有穿透力了，就是那个声音永远是不能代替的。 我们通过这样的画面的回忆，通过大家每个人个人的记忆，我们从每一个角度来回顾十年前的这场奥运的盛世，也来看看这十年以来咱们北京的变化。其实北京作为奥运之城，十年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尤其是这样一个奥运之城在全世界是一个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之一，所以全世界各地来的游客们在北京来参观来游览的时候，总会路过，总会经过，总会经历那些奥运的记忆的部分。 对， 那今天呢，我们听到的这些声音呢，帮助我们回忆起十年之前，也让我们看看这十年之后北京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姿态和风貌。刚才说到这个记忆的时候，大家还记不记得，因为我在看这个各种新闻图片的时候，其中有一幅图片是展示那个焰火的那个状态哈， 对， 其中的很醒目的一幅是当时新华社记者拍摄的关于大脚印的图片。 对对对对， 那个大脚印大家还记得它是从何处走向何处吗？ 哎呀， 我们先来听一听来自这个大脚印绽放的时候解说词是怎么说的。 在震撼的声响中，我们惊喜地看到由焰火组成的巨大脚印正沿着北京的中轴路穿过天安门广场直奔国家体育场而来。 29个焰火脚印象征着29届奥运会的历史足迹，也意味着中国追寻奥运之梦的百年跋涉正在一步步走进梦想成真的时刻。 七年前，当中国人把申办报告交给国际奥委会的时候，就把绿色奥运、科技奥运和人文奥运的承诺交给了世界。 七年后，中轴路上新生的鸟巢和郁郁葱葱的奥林匹克森林公园成为了庄严的天安门广场最快乐的伙伴。 中轴路上这三个特色鲜明的北京地标不仅体现了北京奥运的三大理念，更连接起了一座城市的昨天和今天。 刚才我们是听的大脚印的声音是吧？ 对，而且基本上像我这样当时还没有来到北京的人来说，看完了这个脚印之后才明白，北京有中轴线， 中轴线， 然后要来北京看中轴线路边的这些标志性建筑。 我们听这个解说词就是说，从南边从中轴线 对 一路走来，走到新的地标鸟巢。 鸟巢， 对，由南往北。 好，我们还是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共同来回忆一下十年之前这场奥运的盛世，包括我们对奥运之城北京究竟我们现在还有着什么样的一些感慨和感想，我们在今天的北京文娱广播微信平台上来征集大家的意见，也来说说你是如何向我们的游客们来介绍北京的，好吧？ 好，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两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8。 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回单、 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2018年的8月8号，我们一起来回忆十年之前北京奥运的盛事。 嗯，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环球旅行家。 刚才我们听到我们的嘉宾也是当时开幕式的亲历者，也是这场奥运盛世我们的观众之一哈， 也是记录者。 对，谭怀宇正在给大家来回顾他十年之前的经历。开幕式之后，这个整个的奥运赛事期间，怀宇一直在北京是吗？ 对，那个赛事期间一直在，因为很忙啊。那个我一共奥运会是 很忙啊， 怀宇很忙。 听到的像是志愿者在跟我们说， 不是，我忙着看比赛，然后那个还自己给忙着，比如说我喜欢把那个自己的照片照的照片给它印成明信片， 嗯， 然后中间都花时间啊，然后当时时间真是很宝贵啊，因为我中了好多好多张门票，然后那个我光看男子篮球就看了26场。在那个期间，然后那个开幕式、闭幕式，一场棒球，一场曲棍球，一场举重，一场乒乓球，三场田径决赛，然后26场男子篮球，就是这样的。然后所以就特别忙，那个一共17天，8月8号到8月24号，一共17天。我一共看了14天的比赛， 嗯 啊，就是包括看完那个开幕式之后，第二天8月9号啊，对，还看了一场射击。 这是在您可能 我觉得 经历当中，这是最密集的一次 最密集 的， 因为你不管以后怎么认为这件事情，它毕竟是一个时代发生的一个巨大能量的汇集，而我们应该，我的态度还是积极的去参加， 当然 对，去接近它，否则的话就是我觉得会有遗憾，会愧对时代，会愧对自己。 究竟在那样一个奥运期间，怀宇还有哪些对于奥运的记忆，对于北京这座奥运之城的记忆， 是是是， 我们还是留给更多的时间留给大家哈，也帮助我们来回忆一下。如果说回忆起十年前的奥运之城北京，你最深刻的一幅画面停留在哪一帧？ 好吧，欢迎和我们互动，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中午的1:27稍事休息，在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段的环球旅行家。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先体验后装修就找一号新家。 老公，你可太明智了，把房子交给一号新家，咱全家可以出去旅游了。 全靠老同学推荐了一号新家，高品质设计，全程跟踪服务，高端材料，还免费赠送17件家具和6件家电呢。 爸爸妈妈，咱们赶紧出发吧！ 装修旅游2不误，一号新家让你梦想成真，请拨打4008764888。4008764888，到店体验就送健康枕，详见店内活动。 4008764888。 健康养生主题乐园，人与自然和谐景区，百余种树空景花海景致等你入画。秦皇岛北戴河新区滨海新大道中，0335-6122-666。 爸爸一根筋，妈妈骨头迷，儿子爱幻想，侄子总捣蛋。当危机来临，原始一家人齐心协力化险为夷。北京儿童艺术剧院《原始一家人》8月17至19日，爆笑来袭，订票6655-0000。 猴哥，狗年宴席喝啥酒啊？ 哦，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玉帝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暑假来北京金鱼凤山温泉度假村泡冷雾泉，吃冰冰宴，看亲子夏令营，开别墅露台 party。详情咨询0106071-1188。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阅读种子，挖掘阅读榜样，这个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季，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阅读加我一个。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步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城，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出发！ 环球旅行家。如果让你选择一样必不可少的物品一起去旅行，你会选什么？ 微单、 地图啊、 钱呗、 SUV、女朋友、iPhone。 环球旅行家，旅行规划师，让你的旅行更有计划。 中午的1:32，环球旅行家在周三的旅行规划师，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各位好，我是张帆。刚才你一说旅行规划师这个单元的名字呢，让我想起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想，怎么样规划一条线路，介绍给大家，介绍给咱们北京的市民，出去旅游。但是如果说在北京来规划一条线路，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这座城市的话，给所有的外地外国的游客们来介绍，其实奥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元素。对 对， 根据这个元素出发，其实可以我们可以来总结很多很多的东西。那今天正好是我们2008年第29届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也就是北京奥运的10周年的日子。那今天在这样一日子当中呢，我们通过自己每一个个人我们的视角来回顾当年的奥运盛事，也希望能够给大家，能够给更多的来北京旅行的朋友们来规划出一条线路。 我们也再次欢迎一下我们的老朋友，同时也是一位在旅途当中，刚才片花说了嘛，如果一定要选择一样东西陪你旅行的话，会带什么？对于我们的华语来说，一定是有邮票和明信片存在的。 对对对， 再次欢迎一下华语。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谭华语。那个刚才袁一说的这个吧，我觉得对，但是我想给自己正一下名，总结一下。收集邮票是一种形式，收集明信片也是一种形式，然后收集世界遗产、收集博物馆都是一种形式。重要的是我想把它们组合在一起，我想收集时光。 好，说得好，今天正是一个收集时光的好的节点。 对对，今天是一个特别好的，它打开了一扇窗口，让我们看看10年以前我们自己，那时候我们是什么样子。袁一刚才说10年啊，来北京 一个小姑娘刚上大学 啊，对对对，我们每个人看到过去自己的时候，一定会非常爱自己。那个自己，因为我们曾经青春过，血里边依旧燃烧着激情和澎湃。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都不老。时间让它过吧，只要值，怎么过都行。 所以奥运的精神也不老，我们的奥运之城北京更是在青春当中，是吧？ 啊，对对对，那个能办奥运会的城市，都是世界顶级城市，没有小城市办奥运会的。而且呢， 这个如果要说回来能办夏季和冬季两届奥运会的话， 对对 对 您就是唯一， 没错 啊，对，所以我们 说的就是我们 啊，对对对，虽然这话说的有点肉麻，但是就是好的未来还是可以选择的，尽管比如说赛事里边有各种不如意，赛事背后或者一个事件的背后会有各种秘密或者内幕或怎么样，那与我们生活无关，与我们怎么好好的看待生活，快乐生活，选择好的未来无关。 说得好，那刚才您既然提到赛事了，我就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当时在看了那么多场赛事，哪一场给您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或者说你最喜欢的是哪一场？ 我喜欢篮球，我喜欢篮 球。 当时的篮球，对，当时的篮球比赛，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应该大多数都是在五棵松，对吧？ 全是在五棵松 。好，五棵松的场馆呢，当时运用到这个比赛当中，也属于一开始啊，我们都知道，很多朋友都在想五棵松。今天的规模我们看到相当好了，相当大了， 对对对对， 相当完善了。当时五棵松还是崭新的面貌， 对， 亮相在奥林匹克的舞台上。 对对对，然后那个五棵松当时觉得这个建筑特临时，因为那个本来有很多建筑是要被拆掉的，所以我进那个五棵松那个场馆篮球馆的时候，觉得是个比较临时的建筑。另外，它经不起就是山呼呐喊啊。 当时确实是啊，这个气势是非常足的。 对对对， 而且我记得有一场比赛，没有记错的话。外国的领导人和咱们的领导人一起在五棵松看其中一场比赛，就篮球比赛其实是很重要的，而且他在这个几大球当中 是最重要的， 特别特别的能够吸引这个重要的嘉宾到场，因为我们知道后来的一些篮球比赛，因为北京也是重要的篮球的这个代表队嘛，所以呢，北京应该跟篮球是很有缘的。 是， 当时看比赛的时候，有没有记忆特别深刻的一场？ 有特殊的， 当然必须的，那必须的，那个都见到很多，比如说，对面忽然间就人头耸动了，我带着一那个小白长焦镜头一拉过来一看，哟。张朝阳，然后那个李宇春，然后旁边是郑海霞，这仨坐一块儿，你就想想， 这画面好， 这画面还 非常非常好， 这画面这张照片还有，然后呢，像这种景象，这种景象挺多的。最重要的是什么呀？就是中国对美国队那场比赛我没看上，然后那个炒作的特别厉害，但是那场比赛没有悬念，就是中国队一定会输的。你对世界冠军的这个球队， 而且他是遥遥领先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他战胜谁赢谁都赢20多分，这你怎么办？就是他有一场比赛让我觉得那个最后那几这半分钟我都能刻在脑子里边。中国队对德国队，那是小组出线的那个比赛，赢了这场，中国队进前八，史无前例。然后呢，等到还差28.1秒的时候，中国队领先3分，那个58-55。然后那个这个就很纠结啊，因为领先3分基本上 已经不是一个大比分，但其实 肯定不是大比分。 对 对对，这两个队在这么打肯定就不是，而且那个我那张图片上那个就有这个，就是当时对面是诺维斯基，中国是姚明，但是姚明防诺维斯基还不够 啊， 还得加易建联俩加一个， 当时现场看特别过瘾，是吧？ 啊，照片都有， 特别过瘾 ，就是哪儿又伸出一只手来，然后突然发现后边易建联2米1几的人在那个诺维茨基身后。 所以有的时候时间和地点的坐标相当重要。我们通常会在电视转播当中看到各种各样这样的画面，其实不稀奇。但是如果你在现场，是在2008年的奥运会的赛事现场，而且是在北京的场馆里，是在五棵松体育馆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完全不同的感受了。 对，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一个节点啊，五棵松是奥运会重要的场馆，今天的五棵松已经不可同日而语， 而且也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现在已经是一个生活圈了。 对对对 对， 特别丰富的。 几句话来说明一下啊，五棵松现在是时尚生活圈，对吧？ 对， 很多的演出一些 live show 都在那儿， 购物和饮食 有一个美术馆， 对，然后还有五棵松现在有冰球比赛，对吧？ 啊，有冰球比赛， 它的冰球的场地现在相当完善。 是是。 那么这些呢，都是由于奥运带来的这样一种契机， 对对， 带给它的发展。 奥运遗产。 对。那么我们刚刚说的是五棵松是其中一点啊。在我们再换一个位置来说一说，您看到那些比赛，或者您参与的奥运的一些活动当中，在奥运会期间，10年前，还有哪一个地方给您留下的记忆比较深？ 那鸟巢啊。 鸟巢刚才我们提到开幕式的时候是一种盛况。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中了一张特别特别牛的门票，就是第三排，那个、第三排 更近的 啊，对对，当时我看的是田径决赛，是男子四乘一百米，女子四乘一百米决赛。然后呢，我在那个弯道上，当时博尔特从我眼前跑过去的时候， 我的天 哪， 应该是从你眼前飘过去的， 不是飘，绝不是飘。当时认为飞一样的快，等他跑过去以后，我就知道不是飘过去。而且我在那一刻理解了奥运精神，奥运精神就是六个字，更高更快更强。博尔特当时从我眼前五米的距离跑过去的时候，他不仅把外道的人超过了，他把内道的人一块儿给超了。而且呢，博尔特我们知道他身材特别高大，肌肉特别壮哈，他跑起来那个我在第三排感觉到那看台都颤， 真的 啊，对，所以我就理解到更高更快是为了更强。所以就是奥运精神是尽管三个词儿，它有一个 递进的这么一个过程， 金字塔型的。 这张照片你们拍得很清楚啊，博尔特这张。 还有一片呢，就是说他那个当时他跑过去的时候是，我是高速连拍嘛。 我们看到这张图片是他已经冲过那个终点之后，是吧？ 对对对。然后那个 迎接胜利， 那个因为他做这动作特别多， 对 啊，他愿意这么做，而且人又特别张扬，还有他拿着国旗呢， 对对， 对，这些有好多照片的底片，就是说我这电子文件后来得了一回病毒，好多都没有了， 中毒了， 但是我把最重要的一部分先剪出来了，然后呢，剪出来的东西，就是说是挺重要，包括博尔特当时在我眼前跑过去的每一帧，我都保留着，我就觉得当时太快了。就是他太有力量了，原因一定不是飘， 一定不是飘， 一定是非常扎实的每一个， 特别扎实。 这是我们作为我们不在现场，我们就想象当中和在现场你看到的实况真的是不一样， 对对，就不一样的啊。 所以刚才说到的这样的画面，挽救的还算及时啊，有很多还 是 保留下来。 就是、当时那个丢了也就丢了，没办法了，所以保留纸制度。 当时的赛场在北京，其实不但是在北京了。我们说到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其实 还有一个 往往会忽视掉，还有其他城市。 对。 对， 天津、秦皇岛、青岛这些城市其实都在奥运的这个大家庭里面。 对对对对。 当时你看比赛，在北京还有哪些地方你还去过？ 啊，就我去多了。那个，曲棍球是在 哪？ 曲棍球现在就是在那个奥森的那边， 奥林匹克森林公园那边。 对对。 国家体育馆吗？ 国家体育馆再往 那边， 再往北，再往北，就过了那塔以后，再往北。在那儿我还看过射击，8月9号我看的射击，射击馆在八大处那边，我还看过举重是在那个航天大学， 对，有一些场馆是在大学里面， 对对，大学里的，然后呢还在武科松当时还一个馆是棒球馆，后来就 棒球馆， 对，足球没选，因为足球那个决赛在天津。所以你没法那个什么， 时间来不及了。 我看想看篮球，你就必须得放弃足球。 嗯， 然后呢，于是呢，你既然放弃了足球，那篮球你就好好看吧。 我问一个问题啊，那个时候对你来讲，北京因为是您 生长的地方， 所以您应该是很了解的，大部分地方是很熟悉的。奥运会会不会让你有了新的认识，对北京的城市的面貌，对它的一些这个发展的部分， 是啊是啊， 扩展的部分有了新的认识。 而且我是个旅行者啊，就在申奥成功之后，到那个八月八号之前，我进鸟巢之前，我已经去过了九个世界上其他的奥运主场馆。 主场馆 啊，对。然后呢，我看到这些场馆以后，我就看到了北京的未来。那么北京的未来是什么呀？北京未来一定是发展的，而且北京的未来呢，就是我们当时想象就是一定是向上的，积极向上的，然后呢沿着中轴线哈一直上去。那么北京作为帝都，它首先就有一根中轴线，是吧？ 戏称 啊，有根中轴线，那有这中轴线，这是这个城市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所以就是因为有这个， 可能我们认识世界就不一样了。 嗯嗯， 对，所以我们对中国，或者是中华文明有更深刻的认识，更亲切，更那个鲜活的理解。 所以在这之后呢，我们看到更多的游客没有在奥运期间来到北京来看比赛，因为我们把更多的机会留给世界的各地来的人，来的运动员们。那么在这之后再来北京旅行的朋友们，对于北京的奥运元素，这等于是给北京增加了一张名片。 是， 那所以更多的人来了之后，他们就会有新的要求。原来说我们可能就是老三样的地方，后来很多人都会一来就想我要去趟鸟巢看看。 是， 对对对， 我的印象当中，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在前些年北京电台我们在和河北的富平的一所小学在做这样的帮扶工作的时候，我们带着孩子们去了鸟巢。当时的孩子们都是第一次走出大山。来到北京之后，在鸟巢他们留下的各种图片，可以说这是一生当中珍贵的回忆。 对对对， 所以 写在白纸上的。 我想更多的来北京的游客们，他们可能对北京的奥运元素有着更浓烈的这种感情，想要去看，想要去了解。 对对对，因为那个就是每个人心目中都有一个就是虚幻的或者是梦想特远的，突然间你可以把它拉近了。 那时间非常有限了，最后我们用一分钟的时间，怀宇，你能不能浓缩的，如果给一个外来的到北京来的游客来讲一讲北京的奥运元素有哪些，你能简短的为大家总结一下吗？ 北京是首都，首善之都。那么北京呢是一个鲜活的城市，是一个时尚的城市，它没有被历史带走，而且呢它一定是拥有很多很多组合的。那到这个城市就看你自己生活里头有多少元素。如果我们打开了心灵的窗户，能有更多的阳光照进来，不同的元素都会映到我们的生命里面，那时候我们的生命是丰盈的。 北京的奥运已经十年了， 十年整了、 即将迎来的又是我们北京的第二次的奥运会， 对、 我们的冬季奥运会即将到来，所以更多的一些记忆，我想刚才怀宇的话说的很对啊，就是青春它在哪里，留在我们所拍摄这些图片里，也留在了跟北京一样成长的记忆当中。 对，那都是时光。我们都是每个人都是时光收藏者， 经历过的话那就会融在血液当中。 对对对， 今天一天相信这样的旋律大家已经听到过很多遍了，我们在节目的最后送上的这个旋律来自的是童声合唱版的我和你。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期的环球旅行家，稍后是住在876，我是袁一， 我是张帆， 明天见。 欢迎收听易购时间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跟您来说一个坏消息啊。前段时间呢，我们举办的66块钱和五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没想到啊，得罪了不少的朋友。很多朋友呢，都打来电话来质疑活动的真实性了。手机尾号是7085的林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是3180的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是出厂价呢1588就能买一箱，然后还送两箱啊。我一听，赶紧打电话吧。结果电话接通之后啊，告诉我说活动结束了。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李先生啊，也说了，说正开着车呢，听到说五粮液股份的好酒是66块钱一瓶儿，好不容易找好地方停车吧，结果你们跟我说活动结束了啊，你们这是搞什么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啊，最近咱们这个买酒送酒的活动啊，本来是办的挺顺利的啊，但是呢前两天呢就有很多朋友都给我打电话了，就说了，说你们这个电话是一直占线啊，根本就打不进去，这是在欺骗群众。另外呢还有朋友就说五粮液股份的酒一瓶才几十块钱啊，根本就不能信。关于这些问题您看应该给大家解释一下吧，好吗？ 好的啊，在这儿呢我首先要告诉大家，活动肯定是真的啊，否则我们也不会说在全国200多家电台同步播出，那也更不敢承诺给大家是免费的送酒上门，先验货再付款了。其实这个电话占线呢也是在我们预料之中的吧，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一瓶五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才几十块钱呀，是吧？你说这搁谁不抢啊，那打电话的朋友肯定就非常多了啊。这个我们也确实是没有办法，那没有抢到的朋友，我在这儿呢对您说声抱歉了啊。 哎呀，胡总啊，是